咁啊，继续咯。咁啊，当时好啦，我哋讲到嗱，9月26、7号到，呢个波斯人就决定落嗰铁咗心啊，就话我一定要消灭雅典嘅国男队，啊，咩嘢计策都唔需要嘅，我哋堂堂皇师谂咩计策啊？咁样谂， 斗嘢队 咁啊，雅典系斗嘢队埋佢咪得咯？咁咁啊，雅典嘅情况系点咧？当时系9月27号，呢、這个。雅典沦陷的消息就传到去呢、這个佢哋嗰个海军大本营，即系而家暂时嘅大本营沙拉米尔岛。咁啊，沙拉米尔岛啊，啱好系喺佢雅典嘅对面嚟嘅。咁啊，咁咧，当时佢即有人即刻听到啊，有几队咧，直情走鬼咗，惊到走咗。点解？因为夜晚嗰阵远远望见啊，当时波斯人已经占据咗佢哋嗰个。占据咗佢哋嗰个Piratus 港噶啦嘛， 系 喺远远见到夜晚 Piratus 港啲灯火，你都知道啦，即系好似等于阿曹操啊赤壁大战嗰阵，阿周瑜隔江见到佢咁，都系好多人惊噶啦嘛， 系 咁而且听到雅典咩，即系觉得唉冇办法赢噶啦，咁啊走，咁啊更加多嘅咧就喺度窃窃私语就话。不如我哋走去科林斯地合，同呢个斯巴达人会合啦，再同佢一战啦。而家咁样同佢打实死噶啦，冇得救噶啦。咁讲， 靠翻陆军， 都系咁就靠翻陆军，即系陆军海军辅助，即系其实系怕死嗱，谂住依靠斯巴达人。咁啊，咁啊，雅典嗰边嗰啲人就同阿地米嗰边啲人就同阿地米斯托克里约讲：，喂，依班友仔散咗，又翻唔到嚟噶咯。唔得噶喎，吓、啊，咁样，咁样听到啦，地米斯托克利都认为唔得喎，一定要搞，于是咧就走去同个统帅啊 ，Eurybiades 讲，咁啊点知个统帅咧就话嗱，你又想搵我压住班友，我依班友我压唔住啊，你中意去咧，我而家开大会，你去说服佢哋啦，咁讲，咁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就讲嗱。嗱，我知道好多人都好惊，但系话俾大家听，我哋喺度住咗十几二十年吓、啊，我哋由细一路住到大，我哋好熟悉呢度嘅风向，好熟悉呢度嘅水流，而且我哋呢个位嘅海港港口啊，嗱，我哋嘅船就比较食水深啊，而且被港口比较窄， 系 啊，我哋喺呢度咧就会好似喺呢个 Artemisium。或者好似喺个温泉关入面会占到上风。如果我哋利用足够嘅天时同埋地利，我哋係可以打低波斯人。佢哋完全唔熟悉我哋呢个海港。咁、啊、但係如果当我哋去到佢呢个科林斯地合呢、這个位嗰边係一个好宽阔嘅海洋。喺、啊、数量上我哋唔及佢就会俾佢围住嚟攻㗎啦。我哋係必死无疑嘅、啊。所以我希望 即系维多利亚讲咁啊，大家守住维多利亚港，都唔好喺九龙打。喺九龙打咧，就可能大家唔够日本仔打嘅咁样嗰阵时咁咯。嗰阵时英国佬都系咁谂嘅。 吓、啊，即系你一出咗个大海就俾人围住嚟打噶啦嘛。但系如果你守住维多利亚港，你个港口窄，你就可以同佢一拼喺海军上。 系啊。 嗰种心态系一模一样。 系啊。 即系温泉关嘅陆地板。系啦、啊。咁啊，当时佢又咁讲。啊、即所以话大家一定信我，如果我哋打是有机会赢的，咁讲，听我哋嘅指挥。咁我哋讲过佢有只中犬是科林斯啊嘛，即系斯巴达嘅中犬是科林斯啊。咁嗰阵个科林斯嘅海军统帅就话：，知唔知你唔应该发言？你一个连祖国都冇嘅人，咁讲，你有乜资格发言？好串啦、 啊，串爆嘅话，你肥都人烧咗啦，冇咁多嘢讲啊！ 吓、啊，咁啊，于是地米斯托克利就闹佢，话俾大家听，我哋雅典人一日吓、啊，有依200只船，有我哋嘅雅典人同埋依200只船，我哋喺海上系无敌嘅，依啲船就系我哋嘅国土，国土系在于人，吓、啊，而唔系在于土地，然之后就捉住个 Eurybiades 就讲。如果你是男人的你要跟我站出来打话给你听我不怕话给你听我们也都不我们好我们祖先曾经落过一个神谕就是说我们 是可以去意大利一个地方，我哋嘅命运就喺意大利一个地方，我哋应该喺嗰度开一个殖民地嘅。如果你哋而家唔肯打嘅话，啊，我就会即刻带啲人走去睇殖民地，话俾你听，冇咗我哋依度200只船，啊，你哋根本绝对打唔赢波斯海军，你哋听死啦！咁你而家打唔打？咁讲，空佢。咁啊，对方谂一谂，即系话，如果我依一刻唔应承你打嘅话，就冇计啦吓。咁意思好好好打打打打啊！你中意打就打啦。咁讲讲完就出仗。咁啊，但系阿地米斯托克，你知你班友唔齐心啊，分分钟打得下就走，即系睇见你班友嘅衰样就知啊。咁把心一横噶，你班友唔肯打嘛，即系估佢可能夜晚会走，于是做一阵应该系晏昼啦吓，就嚟黄昏，就出仗。好好，我出去食饭，唔好理佢字。食完饭真系再倾。咁啊，叫咗个中仆嚟，就话我准备一封信交俾你，你同我渡海，交俾波斯人。吓，咩事啊？ 做信差 系秘密交俾波斯人。咁于是嗰个中仆，呢、这个中仆咧就系咩咧？系以前做一个奴隶嗰阵，就地米斯多克利就将佢赎身。 哦， 未必是奴隶，即是一个平民，一个低下的平民，即是一个低民，是救命恩人，令到他变成一个非常有钱的人，住大屋又成的。他不是一个奴隶，他是一个贫民，但是地米斯托克利就扶植他，令到他变成一个有钱佬，所以他是绝对听命于他。咁呢条友咧就话你同我交俾波斯人，咁啊于是佢渡海，静静地趁夜晚渡，即系黄昏渡海啊，交咗俾波斯。嗰封信咧，一听到你咩，我系雅典海军嘅人，入边有封重要嘅消息交俾你嘅大王统帅。咁啊于是交一层层上交啊，可能过咗一个钟就到咗大王手，大王一打开，上面就咁讲，尊贵嘅大王吓。其实我是企喺你呢边嘅雅典人，我希望见到你成功，所以咧，我将个重要嘅消息话俾你听。喺今晚希腊联军咧就准备走噶啦，就喺依一个叫做萨拉米尔岛嘅另一边逃离。嗱，你而家话俾你听，你只需要暗中将百零艘船守咗喺另一边。几十艘船，咁咧佢哋就走唔甩，好似笼中入边嘅鱼一样，就任第二日你同佢开战就任佢宰割。第二日佢哋之后咧就会好惊，更加惊，因为见到走唔甩，咁咧佢会任你宰割噶啦。我希望你能够成功，请你记住我个名，我系雅典嘅海军统帅地米斯托克利。 喂， 上，哇！咁啊，好贱格啦！咁啊，大王听到，哇！嗱，大家啊，我冇讲错啦，啊，我哋嘅判断系冇错嘅，即刻养封信出嚟啦！嗱，我哋佢哋已经惊到咁啦，啊，我哋听日就可以打低佢哋，吓，睇下连雅典人啊咁深仇大恨都愿意啊同我哋好啦，啊，证明佢哋一定死嘅，我哋听日就同佢决战，咁讲。咁啊，地米斯克利点解要咁样做咧？有两个原因嘅。第一个就是所谓置之死地而后生，但因为呢班友仔临打之前嗰一日都想走啊嘛，即使打都唔会鼓起勇气噶嘛，系咪？咁而家逼住佢咧，佢哋就要同波斯人死战啦。呢个系第一个原因， 系夹死啊， 夹死佢。而第二个原因就是万一打败仗，佢就会企出嚟去保住自己雅典人，就从波斯大王讲：嗱，我企喺你嗰边嘅。 哦。 你俾我做雅典之王， 即系两头蛇喎，可以 系做两头蛇，就不愧系一个超级大奸商啦！呢啲人就系口黑学之王。 Donald Trump 啊，啲学咗啊，我都学咗呢招啦，就 Donald Trump 未知，唔知道，都应该系噶啦。呢啲口黑之王，咁啊，于是系啊，即系呢种人系其实呢种人型嘅人，如果大家系捞过政治，系读过佢嘅咧，系好多人都系学佢，所以话佢系一个好重喺雅典历任西方民主历史上最重要嘅角色，因为呢种人系第一种出现嘅人。 佢系民主社会先会出现呢种型嘅人， 系啊， 即系两头蛇都咁贱格。咁当佢讲完之后，咁啊夜晚喺度食饭啊，就等。咁啊当时 系 敲门，咁啊边个阻住我？一打开道门，吓佢一跳，乜原来系你啊？原来就系俾佢放逐咗嗰个人阿里斯泰特。咁啊，其实系当佢一战败咗啊，即系一温泉关战败，一入城第一件事就已经通告晒所有人，我哋要原谅翻所有放逐嘅人翻嚟雅典。佢系咁讲。咁其中一个原因咧，就系费事呢班人投靠波斯。咁佢死啦。即系佢永远都系两头蛇两手准备啊！咁啊，当时阿里斯泰德照道理就唔会嚟帮佢，咁啊突然间过嚟，佢话：，点解你会嚟咗嘅？我估唔到，就吓到呆咗。阿里斯泰德就咁讲：，嗱、啊，如果你有仲有少嗱、啊、地米斯托克尼，如果你仲有少少理性嘅话，我哋就要放低我哋大家无谓嘅自尊， 系 好似细路仔咁样斗， 系。 啊、你同我个斗争都不过系为咗雅典嘅将来斗，而呢一刻国家有难，我哋就应该携手吓、啊，携手去救翻佢。我而家话个重要嘅消息俾你听，我系啱啱冒险吓、啊，穿过呢个波斯嘅海军封锁，入到呢度嚟见你，外边布满晒波斯人。不特止，而且你哋另一边吓，喺呢个城嘅力，即系呢个岛嘅另一个出口，都已经俾佢封锁埋。你哋已经成为咗笼中之鱼。你哋冇路走啦！你哋而家谂住点样啊？咁讲，地米斯托克尼一听就哈，我计策成功啦！咁样讲，即系点啊？咁啊，于是将佢自己嘅计策讲咗俾阿里斯泰特听。阿里斯泰特听到打咗个神。谂一谂，都话，唉，都系冇办法，即系个情况，佢听到佢都知系冇办法，因为佢系一个雅典人，佢唔单止一个雅典人，佢系一个希腊人，佢知道希腊人系好衰格嘅，成班人为 hea 噶嘛，你听到个到而家都系想走，咁于是就话，既然系咁，有咩我可以帮到你？咁啊，阿里斯泰德，咁啊，地米斯托克利就话，嗱，咁样。啲人就唔会相信我讲嘅嘢，即使我讲话嗰边有人顶住佢，但系佢哋会相信你。呢样嘢系我及唔上你。 哦， 即系而家，因为你出名正直，我出名狡猾啊嘛。既然系咁，麻烦你就同每一个城去讲，吓、啊，同佢周围每一个城嗰度去讲，说服佢哋，啊，同佢哋讲已经无路可走啦，说服佢哋要去打，然之后就话。地米斯托克尼是有办法打低佢，大家咁样听到就得㗎喇，即刻开会议点样我得冇问题，而家系你做主，我做副手，我一定会全力辅助你。咁于是吓呢个人系一个正直嘅人嘛 okay, 所以冇问题， 知道大局为重啊要。 吓、啊、如果俾地米斯托克尼，我哋等阵我哋应该迟下会讲佢再有更加两头蛇嘅嘢出现。啊咁当佢讲完之后，于是就首先就去揾主帅啊 ，Eurybides 讲。讲完之后就好惊啊，话乜咁搞啊，走都走唔到，就即刻开会议。咁开会议嗰阵咧，阿地米斯托克利又将佢自己嘅计策讲咗出嚟。佢话嗱，我系熟悉呢度嘅水流同埋风向，我哋可以利用呢个打低佢。我而家我讲，咁啊讲完之后啦，咁啊地科林斯嗰个统帅又嚟啊，又讲。望住阿里斯泰德就问佢：你睇下你个 friend 啊，跟住坐喺你后边嘅阿里斯泰德，佢都唔出声。 系， 佢就佢反对你啦，系嘛？阿里斯泰德，你讲你系咪反对佢嘅讲法啦？咁讲，阿里斯泰德就话：我唔出声，并不代表我并不代表我反对他，你看见我的样子你都应该知道我对他的一切所讲的一切都心悦诚服，所以我才不出声。哇，串回他转头，即是你可以知道其实双方 是十分之不信任对方，不妥对方。为什么会这样？因为科林斯人都是从商的，他是利用他自己科林斯地合的特点，就从事海运业 就其实已经被雅典人就由于雅典兴起已经食到佢就嚟破产咁滞，所以佢好嬲雅典人。就是咁，而佢亦都不停咁倚仗住斯巴，平时不停咁倚仗住斯巴达嘅威势到处揾食噶嘛。咁大家会明白究竟点解会有咁深仇大恨双方。咁啊，咁啊，讲完之后啦，咁啊冇声出啦。咁于是大家决定好，第二朝早就出发。咁啊，成晚喺度准备。咁啊，到咗第二朝早啦，啊六点零钟嗰阵啊。水平鱼镜神光的第一线射上个海，哇整个海泛起金光，整个水就好平静。咁一声令下就如果大家睇 YouTube， 你哋会见到啦吓。咁佢哋出港啦，所有人都出咗个港口。当佢一出个港口，波斯嘅大军就收到风，雅典人出阵想嘈你。咁嗰晚呢佢哋就已经将百灵手埃及的船队就搬咗去后边，咁波斯人已经准备好啦，就分咗两边啊，就北边咧就近住，咁啊，首先讲薛西斯先啦，咁啊薛西斯咧佢知道咗咧就去喺呢个海峡嗰个高山嗰度，就即刻叫人军职黄金大桥嚟，就坐喺个黄金大桥就上咗个高山坐喺度，今次我要一直督战，睇住你班人打，将雅典人完全消灭噶，好威水啊！咁啊，然之后就到波斯人出阵，波斯个两个海军咧就分南北两个阵，北边就近住阿薛西斯嗰边咧，就系、是、呢个波就系、是、呢个波斯人嘅阵营，即系腓尼基嘅阵嘅舰队，喺南边咧就爱奥尼亚人嘅舰队啊，咁啊而喺雅典嗰边咧，就系对付腓尼基人嘅咧，就雅典舰队对咁啊，就大约有180艘出咗当时啊。咁啊，而对付呢、這个 excuse me， 对付呢、這个呢、這个爱奥尼亚舰队嘅咧，就系、是、呢个斯巴达及其余联军。就加加埋埋咧，大约就有三百零艘嘅雅典人出咗200几只舰嘅，大部分都系雅典人所出。咁啊，当时雅典人就即系咁样分两队去啦，咁啊一排咁慢慢接近。咁啊，当接近到咁上下嘅时候，啊即系开始一出咗停咗喺个海嗰度，雅典人同埋呢个雅典呢个联军希腊联军停咗个海嘅中间。个海峡中间，咁啊波斯人见到佢，咁啊而喺佢嘅南边咧，喺个海峡嘅南边啊，决战嘅南边有个岛，咁啊波斯人就派咗波斯人就派咗啲军队上去，目的系咩咧？就系话万一雅典人佢哋输咗啊，啲船沉咗嗰阵咧，啲人可能会游去嗰个岛嗰度救命噶嘛，就揾波斯人吉死晒佢哋啊，个和青即系唔系个和青嘅，执死鸡杀埋佢咁样嘅。 系 咁，当即系万全之策噶啦，已经系咁啊！喺嗰一日六点零钟，咁波斯首先话：你想出嚟嘛？我哋既然咁多人啊，就攻上去先。咚咚咚咚，咁啲船开始攻上去。咁啊，一见到佢攻上去啦，只其一招，主帅船只其一招一叫，所有嘅希腊大军竟然慢慢向后褪。咁由一个由嗰个阔嘅海面一路向后腾，于是呢个波吓系啦，于是呢个波斯嘅大军咧嗰阵有800几艘船啦，咁我谂剩翻六七百只，就唔停咁向前进啊追击佢，咁啊当时佢哋咧就以为呢个雅典嘅舰队啊系哇，佢哋见到咁威势梗系惊啊，咁。因为佢之前收封信嘛，已经知道佢哋啊，可能又有内应，又有内奸，又惊啦。既然系咁啊，我哋可以，所以佢惊咗我哋先走，唔好俾佢走啊，唔好俾佢入个港湾啊。咁啊，于是就冲上去要打佢。咁啊，当时嗰个海军主帅，尤其是当佢望一望，哇，上面金光闪闪嘅薛西斯嗰个黄金大桥，就更加奋勇向前冲，向前冲，唔好理啦，向前冲就一马当先，所有人都冲入去佢嗰个海峡嗰度。 咁 系啊，咁当时由于由阔就变咗做窄 所以个阵营已经开始散乱啦。 会撞来撞去。咁啊，当 吓唔单止撞来撞去，即系慢慢撞来撞去啦吓，前后已经乱咗啦。咁当时雅典嘅军队咧，慢慢就褪翻入个内港，就系、是、冇路走嗰阵。嗰阵大约七点零钟，突然间啲风起，呼咁入，即系顺，即系。呢、这个北风吹过嚟，原来每一日七点零钟，呢、这个港口就会刮起大风。喺呢个时节，喺呢个时候就会刮起大风。由于雅典、利米斯托克利佢哋系海商等等，佢系好清楚呢个状况。但系相反，你其他人唔知道，所以即刻所有嘅船就散乱啦，乱咗。 系 吓，咁啊，于是呢、这个。系啦，咁啊，于是呢个利米斯托克利佢哋就即刻吹号，就大家上前冲。咁啊，根据四年之后有一个剧作家用呢样嘢嚟写个本书个波斯人，就讲翻当日佢系当时佢哋嘅声音就响彻晒成个海。咁佢哋系咁讲嘅，为咗家族祖宗撑，为咗子女嘅将来吓。撑，为了大家的自由撑，哇！一下一，每一下叫，每一下叫就向前冲，就乘住个风势就吹，哗咁冲过去， 涌出去。 咁当涌晒出去，200几艘、300几艘船，可能分咗两批啦吓，150艘、150艘，冇乜点讲。但当时冲上去，咁当时打仗咧就有三个方法噶嘛，主要系即系四个方法。第一个咧就系侧击，即系。绕过隔离，然之后一嘢撞埋去，咁通常个方法，第二个方法就系冲，就系、是、撞完你冲上去同你死过，咁比较少用嘅，啊，咁第三个方法咧就系、是、波斯人专用嘅，就喺嗰只船嗰度整个高楼高塔，系咁射箭射佢啊嘛，但第四个方法吓、啊，第四个方法咧就是、要好高技术先得，就系毁象，就系、是、喺你两只船中间穿过。当佢你只船个速度够一穿过咧，对方嗰个缆嗰啲桨啊，吓嗰啲嗰个瓜桨啊，全部断晒，咁、 哦、 你冇嗰洞 撞断晒啲桨系。 系啊，即系等于你只船冇咗 engine， 架 engine 坏咗一样。 系， 咁当你一穿过佢，然之后即刻180度转就打佢个尾，咁咧嗰只船系斜斜地冲入个尾咧，嗰只船就沉陷啦。而由于当时波斯个海军佢散乱啊，成个阵营又密。变咗闸已经散乱，再加埋风浪，佢哋嗰啲船咧就比较轻少少，唔够雅典人嗰只重，更加荡得不定。于是一嘢撞埋去，就用咗第四个方法，毁象，砸啲象，即刻有十几二十艘啊，头等嗰啲象全部烂晒。然之后一分钟之后，我哋上集讲过啦，嗰啲船一分钟可以转咗，一分钟之后就撞沉咗佢。咁、哦、啊。最大镬嘅就系我哋讲过，当时波斯嘅海军大将，由于太过心急向前冲，就暴露咗出嚟，结果喺第一轮嘅时候就俾人撞沉咗。 哦，指挥舰暴露咗嘅指嘅位置， 系啊，即系就死埋添啊，系因为俾人哋射箭射死咗嘅。 喂。 咁死系因为啲矛啊嗰啲咧，俾人吉死咗，即系沉船嗰阵俾人吉死咗。 哦， 咁啊，即系船一沉咗，指挥舰沉咗，大家喺北边嗰边，即系喺北阵啦吓，腓尼基嘅阵营即刻大乱。咁佢哋原本正路个个都系熟悉嘅水手，就知道应该要退嘅，即系见到你咁嘅情况应该要走。但系问题系佢当佢一望一望嗰扎黄金大桥嘅反光。啊！即刻谂住，哇，唔走得喎，会死人嘅，就唯有顶硬上。但系就始终系搞唔掂。咁啊，南边嗰啲就唔更加唔再讲，佢哋原本就唔想打咁班爱奥尼亚人。咁啊，打两下咧就诶、我哋走啦吓。咁啊，散乱。咁啊，于是就喺个零钟头之内，200至300艘船全部沉咗。咁当中咧就有我哋之前讲过有叫。Artemisia 嗰个女王，嗰只船咧就系、是、成个波斯海军第二最好嘅，第一只最好嘅一定系切西斯嗰只啦。啊，咁佢嗰只旗舰啊最好嘅，当时佢已经打冧咗两只希腊船啦，真系好骁勇善战。咁啊，但系见到势势唔对，于是就走啦，话唔掂啊，真系唔掂啊，唯有走。咁啊。 不过咁希腊联希腊嗰啲船见到佢走去追击佢，佢就挂住撑，点知前面就见到只自己人嘅船啊！佢话唔理啦，冲上去啦，砰咁，将竟然将自己人嘅船击沉咗，为咗自己逃生。咁由于见到你击沉咗，唔通呢只系自己船嘅，所以希腊人就放生咗佢。咁但系薛西斯就唔知呢件事，就咁坐喺个海嗰度见到，哇！哇！嗰只船好骁勇喎、哦，边个嚟噶？哦，就系阿提提斯 Missia 嗰只船啊，女王嗰只船。佢一听到就不由啊口牙切齿咁叫：今日我哋嘅男人变晒做女人，我哋嘅女人都变做男人啊！咁骁勇，真系收家咁讲。咁。於是呢场仗喺两三个钟之后就决定咗胜负，就系、是、希腊就系、是、波斯嘅海军近乎全灭。咁啊，系啦， 谂起仲有几多只走？薛西斯， 薛西斯点走？咁啊，当时嗰、那个马东纽斯啊 ，McDonald 就同佢讲：，大王啊，我哋快啲，唔使惊，唔使惊，我哋嘅海军唔掂啫，但系我哋嘅仲有陆军。我哋快啲翻去后边先，翻去呢个底比斯一带，啊，重整旗鼓，一定可以再嚟过嘅。咁讲，咁于是薛西斯谂一谂，系啊，要骑住只骑，咁个抬轿，我哋翻去北边，喳喳声就走咗。 系， 咁而依个而由于追击唔到呢个女王啊，Artemisia 啦吓，依个女王，咁希腊人认为俾一个女人，依、這个女人咁仆街，竟然够胆死嚟打我哋，我一堂堂一个女人嚟打我哋希腊嘅男人，呢样嘢系唔能够接受嘅，于是就亦都揾人落呢个通缉令，要杀咗佢。咁样吓，咁啊，所以就令佢成为一个传奇人物。 系， 咁啊，当呢场战役打完之后，就地米斯托克利就同阿里斯泰德讲：，我谂到条桥，一定可以置波斯王于死命嘅，你睇下点样啊？ 系， 咁究竟系咩桥咧？我哋翻嚟再讲。